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啦 ！HKPeanut.com 好特別，我係蕭若愚。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 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係探長。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啊！大军阀嘅时间到啦，咁啊就咧，喺我哋最右手边啦，我哋见到一位即系吓稀客啦，就是、探长啦，唉，即系有阿探长喺度，即系大家都估到即系会讲啲乜嘢啦，大佬。 唔系，嚟真唔系全部都系讲嗰啲咩噶，只有讲咸湿嘢噶。 你只系讲咸湿，你只系讲基佬嘅。咁但系你当然啦，即系你客串我哋，即系其中一集最好收听嘅就系、是、讲大班坏话嘛，其实。 今次就真係反下大家高潮啦，我今次就狂赞啊大班。 你赞大班嘅。 梗係啦，要一定要咁嘅有咁嘅 contrast 先好听㗎嘛。 即係嗱，你 handle 呢件事呢，就其实我觉得要小心啲嘅，其实就。尤其係即係牵涉到，因为其实呢，我记得七一嘅时候有好多即係所谓 D100 自己有啦，咁亦都即係有即係支持我哋係咪，就同我讲喂，唔好抽大班水啦，唔好抽 D100 水啦，咁样。嗱，呢个我明白嘅。其实 明白啲咩咧？ 嗱，明白啲乜嘢咧？其实嗱， 明白唔系代表接受喎。 唔系，嗱， 唔系，即系我就系想知道 明白。嗱，其实置换下身份， 系 就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会remind翻我咧。其实曾几何时就系阿老萧，即系你话人亡啦，系嘛？阿土伯分裂啦，系嘛？好耐以前嘅事啦，其实就。咁其实嗰阵时其实你话分裂咗咩 radio 啊，跟住即係嗰啲嘢呢，其实嗱，我哋觉得就係话你话喺网台之间呢嗰啲咁嘅是非呢，即係其实好多人系唔想咁样见到咁嘅情况嘅，其实就係、是。即係你尤其见到今个礼拜啊，即係本身一件大好事嚟嘅。呢个众志啊，众志相指啦，咁样出策啦。唔系叫出策嘅，其实系而家叫保释出嚟嘅，系咪？咁本身一件大好事啦，系咪？大家都觉得喂，即係你上訴有望喎，係咪？起碼要見到啲曙光喎，係咪？咁但係即係無端端就發到就係話，因為佢哋唔肯接受呢、這、一個，或者係即係怠慢咗呢個 D100 啦，係咪？咁就冇接受佢哋嘅訪問啦，即係就算係電話訪問又好啊，自己上嚟做節目都好啊，咁樣就令到即係所謂 D100 嘅自己優就非常之唔高興咁樣。咁啊就有好多網友 最重要就係點呢，你觸動到即係成個台嘅台長 係阿大班 鄭經翰先生，再加李慧玲，加吳志森， 尤清源 添， 即系几个节目噶，系啊。 咁啊，得两个僆仔。 系。 咁我见到我都觉得，需唔需要咁咧，大佬？ 嗱，坦白讲，即系我嗱，我觉得咧，即系我都觉得，即系要各打五十大大板啦。 你又嚟？ 又嚟啊！系啊。 咁我有咩做咧？ 嗱，我觉得嗱，坦白讲，你话之锋同埋罗冠聪，佢亦都可能佢自己一个不适嘅地方，就譬如就话啦，系咪？即系喂，D100 咧，佢有一個係好即係特別嘅 culture， 就係佢一個大家庭 culture，所以自己有 culture， 係嘛？即係其實佢係一個 family culture 喺度嘅。 唔係，我要澄清一點，我要糾正一點， 係嘛？ 呢個唔係一個 family culture 嚇， 唔係自己有 culture， 呢個社團嘅 culture 啊嘛。 呢、這個亦都唔係社團 culture 咁簡單， 係 其實係以鄭經翰為首嘅 culture， 即係社團。 鄭經翰話啱就啱， 即係社團。 鄭經翰話錯就錯， 系啊，冇錯。同埋佢唔使自己喐緊嘅， 側邊啲人就幫佢諗嘅，講到冠倫園區一半一半，即係講到嗱，我唔係為咗咩㗎，咁佢哋咪自用波咯，自用波咪鏟咯。其實民間係未完嘅，真係。 我 另一個五十板， 我講乜當明就係各打五十板嘅。 咁你講咗先。 咁啊，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大班咧，其實佢有佢自己啱嘅地方，即係譬如話，喂，你自己喺 D 一百呢度開麥係咪？就我覺得即係佢可能佢自己嘅合理期望就係覺得你如果係 D 一百開麥，你係 D 一百嘅一份子，其實你應該有啲 commitment 嘅。就譬如就話，喂，你如果係接受訪問，你有啲獨家消息、獨家資料係嘛？你啲獨家嘢，咁你咪益咗自己有先啦，係嘛？嗱，坦白講啦，即係我覺得在大班佢自己嘅 consideration 嚟講，就係話嗱，坦白講，即係如果你唔係自己嘅政治上面嘅代表性。我覺得冇必要揾嚟開麥，其實講真，你話講做節目好聽咩？你又唔係，係嘛？即係你純粹係叫做係政治上面有個代表性喺度，所以揾嚟嚟開麥，係嘛？ 亦都從另一個角度講，就係話我俾嘅機會你，即係探長喺我電台裏面出下位。 喂嗱， 鬼識你探長咩？ 嗱，如果嗱佢咁講，我完全 100% 接受，真係冇人識我嘅以前。咁甚至乎琴日我開麥咧，都大把舊嘅聽眾一日教訓我添啦。咁我完全接受嘅。喂，咁但係老老實實，你問心，即係學民思潮係咪因為有 D 一百？先要能夠 係，呢個當然唔 係，即係連呢個事實都搞唔清楚啊嘛！大家都 嗱，我講翻頭先嗰樣嘢就係大班所期望嘅，佢自己 expected 嘅，你對於 D100 嘅 commitment 喺邊度咧？就係話，喂，你首先你要支持呢個新媒體呢一個咁樣嘅責任，係嘛？喂，你都知道啦，係嘛？喂，你就算接受呢啲叫 TVB 又好啊，主流媒體又好啊，如果你優先你俾你自己時間佢哋嘅話，喂佢哋可能會整蠱你，係嘛？哇，或者剪頭剪尾啊咁樣樣。喂，其實講真，你講周永康都試過啦，佢接受呢個有線採訪，喂就係講呢個升級嘅問題上面啊，佢已經中咗招啦，係咪？其實你唔係未試過嘅喎。咁喂，如果你自己出咗策之後，你第一時間係招呼佢哋嘅，而將呢個 D100咧就冷落咗嘅話，喂似乎有啲講唔過去。 喂，照你邏輯啊，大鑊啦。 啊， 喂，即係下下即係。靠你嗰幾千人咁樣，我就即係咁大件事。 幾萬咧？ 幾萬啦，當你幾萬。但係你上商台，可能幾十萬或者過百萬嘅喎。喂，咁呢個係人都識計啦，呢個數。 唔係我自己作為 咁搏得過啊嘛，大佬真 係。我當係我係佢同一個 age group 啦 ，generation 嘅老人家啦，就呢啲説話我係講唔出嘅。我 邊啲説話先？邊句説話先？ 我唔會喺個公開嘅場合裏面你當我係恩主咯。 冇錯。 喂。你是一个恩主心态的嘛，我俾机会你我用探长做例子，我俾机会你探长做节目，我俾埋钱你。喂你而家有机会喺全世界的目光里面点解你唔嚟我嗰度要去商台讲台。 係啦嗱。 跟住呢聪明的地方在于咩呢，佢将个大嘅光环揽喺自己身。 冇错，所有网上媒体都当咗系自己。 嗱， 即系个世界好似净系，即系香港净系得一个网上媒体咁。 你就讲佢第二点啦，即系大班佢自己的道理就觉得就系话，如果你自己啱啱出策，你作为独家新闻，你有新闻价值，其实如果你即系嗱，你就算讲计算啦，即系好似啊头先阿探长你讲啦，喂，我即系我识计数嘅，我去接受商台，喂，我接触个人群唔同喎，系嘛，多好多，多过你几千，咁但系咁讲嗱，净系。讲即系呢一点嚟讲，我撑大班嘅，就系话，如果你自己系独家嘢嘅话，我首先率先或者系唯一接受D100去采访嘅话，咁嗰样嘢主流媒体唔会唔报你嘅话咧，佢一定系曲D100嘅，就等于就系其实喂你 Hong Kong Free Press 啊，或者系呢一个即系嗰阵时边个啊，即系或者网媒啦，系嘛？其实佢如果做啲独家料嘅话，喂，主流媒体都会跟翻转头噶嘛？ 啱啊，冇错。 系嘛？呢个佢冇可能唔跟你噶嘛？咁变咗就系话，喂，其实如果你有选择，你自己有心嘅话，你净系接受 D100 嘅采访嘅话，其实等于系将 D100 或者网媒啊个地位系提升咗嘅。 系， 系嘛？即系你等于喂众新闻咁样样，佢自己揾到啊呢一个即系梁振英嘅黑材料啊，话佢 Anthony， 你呢个论点咪就系讲到个问题嘅核心咯。同埋嗰個嘅私心咯， 咪就係咯。 鄭經翰就係想，因為 佢自己講到明嘅，其實已經 兩個所謂嘅英雄出策嘅時候，能夠做我獨家，因為我養咗你好耐，叫自己有捐咗錢俾呢個守護公義基金，甚至乎俾機會你做節目，你就要報恩。Sorry， 我唔認為咁樣嘅諗法啱。我係僆仔，當然如果我係僆仔嘅時候，我當然所有 media 我都會招呼嘅，即係當捱兩日或者三日嘅時間係好辛苦㗎啦。英文傳媒、國際媒體、本地嘅傳媒，所有人打咗俾我，我都係會招呼嘅。咁招呼完之後，咪第三日咪休息咯。係咪？咁但係。 同埋佢冇话唔做个节目噶，只系唔系第一时间上去啫。 唔系，同埋即系佢哋喺嗰度挨六啊九日，点都俾个 credit 人嚟啊！唔好讲啲嘢讲得咁难听啦。唔通我又指示任何人或者自己亲手做，就系 send 个 message 俾阿之峰哥或者系阿聪哥。你唔捻嚟，我大军阀今晚又唔捻俾面我咩？喂，你唔可以咁噶嘛？ 不過我哋做實驗啊，好啊。 喂，人哋坐咗六十九日，因為一件好無辜嘅事，你點都俾個 credit 人啦，係嘛？ 喂，同埋咧， 大哥，喂，同埋你都講咗個底韻啦。喂，你都係借人哋嗰個嘅眾志嗰個身份，插喺你嗰個電台嗰個節目裏面去包裝自己。難聽啲講就係、是， 因為如果唔 係 點樣？ 喂，我就算當你俾1000蚊一集啊！你俾我都唔撚去啦，咁撚遠，揸車去連嗰啲油都蝕 埋啦。唔係喎，你對於羅之峰嚟講唔遠嘅喎，因為其實佢住喺附近，佢都係南區喎。 咁羅冠聰遠啦啩，大哥。咁仲自己人遠啦啩，大哥。喂，你俾面我，我亦都俾面你啊嘛，大哥。喂，使唔使一樣嘢咁撚執著啊？喂，講到咁大。讲新媒体 系，即系同埋包办晒所有新媒体，即系唔想 D 一百咧，就代表咗佢唔尊重新媒体啦，唔帮新媒体嘅。 唔系呢啲嘢，如果我真系都觉得自己愤怒，都觉得自己小气嘅，咁咪打个电话俾之峰哥，打电话俾阿聪仔，同佢讲喂，屌你应该要照顾下啲新媒体，而唔系喺个公开嘅节目里边讲啊。跟住嘢嗰啲所谓嘅自己有。嚟圍插 咧，呢、這個 pattern 嚟嘅，其實係即係我直頭係奶即係領到應添啊！曾經 身受其害啊嘛，你係 冇錯。 喂，講到尾點樣唔點樣錯點樣唔著都好，坐六啊九日啦，成為我哋可以泛民主派同埋成個反對派講話所謂嘅威權嘅政治嘅開始。 個信息好清楚啊，已經你就算 喂佢即係。佢哋 pay a price 啊，即係佢付出咗代價嚟為我哋嘅議題去攻擊嘅時候，你使唔使咁執著咧？唔係我唔係話佢啱，你嗰五十把嚟啱嘅，即係其實你應該係照顧一下，即係啲 我覺得佢直曬，我覺得嗰靚靚嘅時候係蠢添啊，即係你抵鬧啊，真係 點解咧？ 因為佢喂嗰啲老人家上去吃兩嘢，即係佢話齋啦，講嘅電話兩個鐘頭已經劣得順，佢都唔做啊嘛， 十分鐘 係咯，即 係唔係啦？喂，呢啲咪就係佢哋。 呢、 這個即係林先，你聽話講先。佢指控佢好投機啦，指控佢又仲有個咩 term 我唔記得咗。 小將 犀利， 火星棍 係啦。我覺得呢啲全部錯曬嘅，即係你夾硬去屈佢嘅。如果佢真係小正棍，佢真係犀利，佢真係投機。Exactly 十分鐘。 咁但係全世界都冇人諗下佢哋點解會唔走去覆佢嘅喎？究竟背後 我覺得係有啲玄機嘅。 點會冇啫？唔會冇嘅，真係。 之峰又好，羅冠聰又好，出咗冊之後咧，其實解釋呢單嘢咧，即係我聽咗琴日佢嗰個叫做係咩眾志同學會啦，佢就話其實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喺即係坐監嘅時候，喂。即係慣咗接受指令喎，係嘛？人哋講乜嘢，我又做啲乜嘢。 嗱，呢個咪智慧， 我就覺得即係 智慧嘅開端啦，即係感受到 意有所指喎。即係咪？即係話即係大班咁樣俾指令你咧？係係嘛？即係你會覺得有啲反抗。喂，大佬，我坐監咁耐，人哋 order 我做呢樣嘢， 即係唔想佢指指點點啊？ 係啦， 即係入到去之後就突顯咗，哇！原來俾人指指點點個感受真係一啲都唔好。 坦白講，一定係鬥氣，一定有鬥氣嘅成分。如果有心嘅話咧，其實你自己拍段片，你。Facebook 拍段片，我淨係獨家俾大班，獨家俾 D 一百一定做到。咁但係佢哋冇咁樣做，咁似乎真係其實有啲嚴苛嘅呢樣嘢就係、 是。絕對 係 啦。 咁嗱，尤其係但係我覺得， 但係我覺得係唔 proportional 嚇、啊。你用一個台長嘅身份，甚至乎即係直接同埋間接指令個主要嘅主持人，由李慧玲到吳志森到游清源等等。嚟去攻嗰 呢個就係太過。 喂，大佬點都人哋坐六啊九日啦！嗱，你鄭經翰坐六百九十日，你任屌佢，我撐你。 大土白， 你咪撚坐過喎、 啊？大土白， 喂，李慧玲坐過咩？吳志森坐過咩？ 喂，嗱，老實講， 游清源坐撚過咩？我陶君衡都冇撚資格啊！我俾人告咗六次，中咗四單。 做咗二百幾個鐘頭社會服務令，喂，我冇資格話佢哋喎。佢今晚唔上嚟大軍閥，我咪冇請啫嚇、啊。即係如果請嘅仲撚大鑊，係嘛？即係佢 仲開動，令佢難做。嗱，咁啊，真係表咗態啦，揾只腳嚟表態啦。 就算 真 我真係請佢唔睬我，我都唔覺得係有咩咁。 但 係 你好似打我俾佢啊嘛。 唔係我有 send message 叫佢出席下個月一個東京嘅研討會，佢哋係一分鐘之內已經覆我嘅。阿、之峰哥同埋阿聰仔就話你唔記得咗我係冇俾人沒收咗呢個旅遊證件，我對唔住，我真 係 唔記得咗。 即係其實似乎個現實咧就係咁樣咯，即係佢唔會唔覆人嘅。但嗰邊講到又唔覆電話，又唔聽電話，又呢樣嗰樣。咁但係咧，即係似乎咧都係重新講翻咧。我覺得佢哋點樣諗法，其實佢哋個對腳點樣行動咧，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點解會有咁嘅行為。 咪要多啲 understanding 咯。 因為佢唔想講咁解啫。 羅冠聰就行錯一著，就話佢自負老人。呢、這個就俾對方。 我覺得佢仲差呢樣嘢，因為之後又話唔係話佢。即係可能真係唔係嘅。 嗱，因為其實阿羅冠聰點樣解話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咧係親友嘅問題，跟住就係講屋企嘅問題。咁但係你話嗰個自負老人就屋企人嚟啦，係嘛？即係你咁樣講咧。 佢話。 咁但係你又話呢段時間你最重要嗰樣嘢就係陪屋企人喎。係嘛？即係呢個係咪好矛盾咧？即係你又話。 咪即 係 等於鴨脷 洲 口音一樣咯。即係僆仔係中意咁。 自己屋企人係自負老人，係嘛？嗱，呢個就真係你呢個係非常之串聯啦。即係如果你講語言藝術嚟講就。 有文學啊，真係。 其實講真，如果你真係我哋 唔係咁，但係我唔覺得即係咁大個人，即係嗰個阿哥都大我十幾廿年啦，使乜同啲僆仔計較啲咁嘅嘢啊，大哥？ 唔係， 使乜動員成個台嘅所謂 fans？ 喂，嗱，講句公道説話， 去喐嗰兩條僆仔咧。 講句公道説話，其實阿大班咧喺個台度咧，佢無論語氣，甚至乎自圓其説，甚至乎喺 wording 裏面咧，佢都係好包容嘅，即係鬧完之後又包翻轉頭嘅，好保險嘅。但係問題， 佢第一句就話我唔係， 好小氣啊嘛。嗱 ，但係 你講嗰段內容就小氣啦。係 啦，唔係，但 係 actions be loud and worse 嘛。 但係聰明嘅地方咧，佢就係透過呢啲咁嘅語言藝術咧，就令到幫佢打工啦，甚至乎喺度開麥嗰啲人啦，就自動波，甚至乎更加。即係擘大個口，飯口張口飯來張口嘅聽眾咧，就更加俾佢呢個信息咧，就更加走去欺凌嗰啲細路仔。 唔好信佢啦，唔係我勸啲一百嘅聽眾。正如今年七一遊行嘅時候，即係佢有啲聽眾有捐錢俾我哋花生堂，我非常之感激。佢就有一句 reminder 俾我嘅，佢就話你唔好攻擊啲一百得唔得？我話陶君衡係唔會攻擊一個即係所謂嘅友台或者網台嘅，但係我攻擊鄭經翰得唔得啊？嗰個姐咪走咗佢咯。 佢哋唔可能，佢唔可能。 喂，老實講，陶君衡知道鄭經翰嘅嘢係比你所有人更多，有多我係未講嘅。 即係你又最有資格講嘅， 係咪？ 但係咪前你又唔敢講。 即係我唔係唔敢講，而有啲嘢我冇，我無謂好似即係八公八婆咁啊。有啲人冇辦法知 verify。 唔係，我覺得你去到呢個 moment 咧，嗱，我都有咁嘅經歷嘅。係，我就做咗八公八婆啦。 係嘛？ 但係發覺係冇意思嘅，完全。 我唔驚佢哋， 所以我調翻轉，唔係我唔係驚，我發覺講都唔明嘅， 係嘛？ 即係覺得即係中咗毒或者中咗咒咧，或者中咗降咧，即係好難搞，因為法師先搞到咁。 我講一個 point 啫，一個既係馬會會員，亦都係 Hong Kong Club 嘅 member 嘅人，周圍問你哋攞錢，你唔覺得好撚奇怪嘅咩？ 好奇怪喎， 係咪？講到自己好唔撚掂。好講到自己好唔掂，你就唔好去數碼港搞個幾千尺個 office 啦。 咁 一個 point 咋，一個 point 你解釋俾我聽。我從財務嘅角度，從一個 accountant 嘅角度同你講，從一個 finance 嘅角度嚟講一講，係咪？喂，你其實係借呢個位嚟包曬所有泛民嘅人嚟你嗰度做節目，去捧起你個台。喂，眾志都有份㗎，所以我其實我係想講呢個 point 啊。 係， 眾志係幫你 D 100包裝你作為一個反對派嘅一個電台嚟㗎。 同埋行公義好憐憫啊嘛， 令你個句口號行公義好憐憫係更加有說服力啊，大佬。 鏗鏘有力啊！ 喂，咁你都俾少少 credit 人哋啦，坐完六啊九日，大哥係嘛？嗱，老實講。之峰哥冇欠我，聰哥冇欠我，都冇欠佢。但如果真係我真係有少少即係私心，想請佢嚟，跟住佢唔撚嚟， 你屌柒佢用乜撚嘢意啫？ 喂，同埋我覺得最 跟住配合你 D 一百成個嘅 echo 去講呢樣嘢，係咪可以引到你哋開心啊？跟住花生台就曹總成喺度話：，屌我呢個禮拜冇錢啊！咁啊引下你 D 一百幾多嚟捐錢，何樂而不為咧？ 喂，反正我覺得最嚴重。 喂，但係陶家唔會做呢樣嘢。 喂，但我覺得最嚴重嘅問題咧， 咁契弟咯， 就係譬如 Anthony 都可能入咗一個聽眾或者一個娛樂嘅毛。即係覺得呢個台呢，即係話 provide 咗呢啲咁嘅戲碼俾你呢，喂冇，我即係我同你出咗咁多力，你唔嚟幫返手台慶咁樣當係，咁咪好反骨啦。即係六叔冇人夠膽唔同佢講 happy， 即係唔夠膽冇人同佢講 happy birthday 㗎嘛，個個領獎都要多謝六叔㗎嘛，曾經係咪？即係覺得佢嘅心態仲係停留咗喺以前 TVB 一台獨大嘅時候，佢心態冇改變過，就算網台都覺得係一台獨大。 唔係，所以做人嘅人格應該係點樣咧？ 係 即係雖然曾經我都七十幾歲，我搞一樣佢一樣嘢。就是知恩 即教訓了他嘛， 知恩莫忘報。 唔係我嗱， 唔係我當我當我當當你話係俾咗個 platform 人哋，俾個機會人哋，甚至乎俾埋錢幫手捐埋錢。 係 so what 啫？人哋還撚曬俾你啦，坐六啊九日。我陶君唔敢講自己可以坐六啊九日啦，屌，仲係坐少年監嗰啲法嗰啲監獄啊，大哥。是咪未来五年唔可以参选啊，有咩 political credits 啊，大哥真係冇喎。 但而家我好担心。 即係下一次参选已经係2014年啦。大哥六七年之后发生咩事啊，大哥。 我睇未讲完啦，我而家最恐怖嘅地方呢就係、是、明明即係佢嘅所谓同路人。即係以前成日鬧黃毓民搞分化呢，其實某程度都因為你嘅喜好，因為你嘅開唔開心而令到成個呢個陣營分化咗嘛。你諗下你嗰度，你成日 claim 自己有幾萬嘅聽眾，無端端一夜之間一下子全部都係走 against 呢兩個僆仔。 喂，同埋嗰兩個僆仔，我就正想接你講呢樣嘢，探長，佢應該出嚟嘅時候呢係有啲咁多嘅光環。雖然我覺得呢個形容詞可能係有少少吹捧嘅成分，但係出到嚟之後，我發覺喂成個網喺度屌柒佢哋，有冇搞錯啊？ 咁又唔使咁悲哀嘅，其實嗰度都係得幾萬人啫。 OK OK， 都唔係公共，即係唔係社會性嘅嘢嚟。 唔係我戥佢哋兩個唔抵、啊。 係，我代入其中，因為原因我前日幫佢即係開個麥，所以有少少感情，所以幫佢講兩句。 喂，反骨啫！喂，唔撚嚟你嗰度做節目就反骨。 係啊。 你成功俾幾多錢個月佢啊？屌你老味！ 唔係幾多月嘅問題啊，根本大家都唔應該講錢添啊。 冇錯啦。你當係俾緊居馬費人哋又好，即係喂大佬。 佢仲不停咁話人哋唔專業嘅喎。仲話人哋佢又 hea 開咪啊，黃之峰又唔嚟啊，佢其實好坦白嘅，佢自己講到明，你嗰個貪你啲眾志啲僆啊，點解貪你黃之峰啫嘛？即係講即係佢心裏面 咁 樣講咯， 即係一開始講，你咪打電話俾阿之峰哥咯。喂，我買你眾志同學會係想你之峰哥嚟㗎。喂，你作為 manager，、 啊、 喂，即係好似我公司咁，我唔滿意個同事。我咪直接同我同事讲，我冇喺个 Facebook 度写㗎嘛，喺个节目嗰度屌鸠佢㗎嘛，搞错啊。 同埋最真係吹到啤一声就係、是、屌俾个平台就引你上嚟，屌你成日都搵条肥仔上嚟，佢讲到明㗎喎，即係唔知乜大家唔知点听节目，佢就真係。 我觉得呢个就係你对嗰个谂。 唔系，所以返返转头就係、是、都要插你一句嘅就係、是、咪因主心态囉。喂，呢樣嘢其實好危險嘅， 有啊， 即係所有嘢都係我為你鋪路嘅，係、嘛？你選舉嗰個時候，我又俾錢你，屌、你隨時你係俾十萬，其實你係收廿萬添啊！你咁樣，屌我有經驗啊，咁樣係咪？ 嗱呢啲我唔敢講啊，唔係我經驗， 唔係我唔信，我唔信。不過我覺得呢個人嘅性格係會咁咯，即係你收咗廿萬之後，你俾十萬我，屌你咩、 啊？ 你又唔撚使選，係咪？ 係，不過你又最有資格呢度講呢啲。 唔係我估嘅咋，屌我都唔係好信啊！我人唔係諗呢啲嘅人嘅。系咪？即系朝头早打电话去屌柒嗰啲财团，屌晏昼打俾人哋、就话我帮你做公关咧，屌我公关公司， 我介绍我介绍姓林嘅同事，你识啊？ 唔系，我觉得 喂，佢呢啲嘢系咁嘅，即系我都见怪不怪，系咪啊？你咁捻贪钱，正如当年阿迪娜屌鸠佢啫嘛，即系 穷惯阴公咁嗰啲。 迪娜屌大班， 系啊， 大班唔捻回应噶，仆街。佢咪话咧，佢太穷啦。 窮慣啦，真係陰公啊，真係。 即係所以佢咁貪錢係有理由嘅，屌你咁嗰種啊！ 嗱呢啲我就 我話我睇完我之後， 我哋冇資格講啊，但我引述啫嚇。 我睇完迪娜嗰個講法，我覺得佢好撚可憐。喂，佢又住彩虹村，我又住彩虹村，但我溝嗰個女唔會咁同我講乜，同阿紅你真係窮慣啊，咁樣撲街咁樣。 陰公啊，真係 好陰公，所以佢好貪錢。 你唔好怪佢，真係好陰公。 真係大鑊係嘛？咁啊， 唔係，但我覺得始終就係即係除咗恩主嘅心態之外咧，即係好似欠撚咗你咁咧，係唔撚啱？ 係， 唔係所以佢咪話人哋反佢骨咯？ 冇錯， 反乜撚嘢你骨？ 喂，中嗱中咗， 喂你條僆啊大哥！ 仲有一樣我覺得好危險嘅就係咧，喂乜我從來即係出嚟行社運嘅。即係一個社運或者一個政客都好，你點形容到都佢都好。喂，原來我所做嘅嘢，我有條件要幫翻某啲人做一樣嘢㗎。我有條件要你嚟開，你度開翻麥㗎。喂，萬一你嗰、那個唔係大，正經係周融嘅話，咁我又要幫周融，又要幫佢出聲啊，走去。 唔係你可以咁講， 即係你一個政治人物應該。 阿譚總，你可以咁講，佢有道義嘅責任。你作為嗰個台嘅主持，你放咗監之後，即係你應該俾我哋有機會係能夠即係化發為。 系冇错啦，嗱你 但系呢样嘢我翻到尾都系咁讲，打俾佢啦，你冇捻佢电话嘅咩？ 唔系即系你喺度道德审判佢，批判佢 O K 嘅。 喂，使唔使咁捻多个主持出嚟屌柒佢？ 系但 系我见到个景象最难睇嘅系咩咧？喂，共产党呢镬嘢本来都已经系输俾我睇啦嘛，你拉咗两条僆仔入监，一出到嚟本来有机会可以反击，即系老共点样逼政治迫害？但而家就俾你一個個網台，包括佢嗰啲戇撚柒鳩嘅 fans 去屌柒佢，唔撚去做佢嘅節目。喂，你成個你成個嘅 political 本來應該有嘅 consequence 係扭曲咗，係一個無咎諱衊嘅問題啦。 所以 最過分就係啲網友咧就話話即係。 即係有啲人直話唔投票添啊！係啊，冇錯，嗰個真係好可悲啊！嗰個係我中學同學嚟， 你中學同學嚟㗎？ 係啊， 咁撚柒鳩嘅喂，屌咩撚嘅學校嚟㗎？ 黐線啊！真係呢個係 Band Five 嗰啲學校，屌你真係， 冇錯， 真係咁撚低智， 即係我失望啊！真係，冇錯冇錯， 即係咪咁黐線啊？ 好慘啊！呢 喂，你唔撚屌柒我啊！呢個節目。你屌柒我嘅话咧，我就爆多啲震惊悍啲嘢出嚟嘅。 咁好多人屌啊！即刻， 话你听，我下一集就你噶啦。你千祈唔好喺我 YouTube 度讲，我话俾你听，我而家 warn 佢 嘅。 所以我话俾你听，嗱，我讲大班关于佢同周任权上一次佢打俾我，叫我告鸠周任权嗰单嘢。佢话 send 律师信俾我噶嘛 ，send 到今日都未捻 send。我而家再挑战你震惊悍 ，send 俾我。send 俾我。 唔係喎，但係佢而家 唔係，所以你啲 fans 你唔好撚搞我啊！陶君豪， 佢而家 我係癲噶， 佢而家 喂鄭經翰癲時我都係癲噶， 佢而家搞 佢怕撚咗我喎， 佢而家唔係佢而家搞掂咗啊！ 邊個有 曾權喎？因為佢話曾蔭權咧最近即 係唔係我搞掂咗佢嘅原因係點咧？我插你一句啊，曹總今日同阿探長飲大咗兩杯，因為七點鐘開始飲啊！我講完佢一單嘢之後咧，佢最撚大鑊嘅就係咧，所有啲大 masa 咧唔揾佢做嘢啊，即係唔俾錢佢啊！唔揾佢做生意，唔好話俾錢佢俾，揾佢做生意就係、是，喂，屌咁撚大鑊，你個 friend， 你都叫個條僆當我係僆啦，走去 ICAC 告鳩佢啊！呢下嘢先大鑊啦，我唔信噶，我亦都唔知，係啊，細良撚咗同我講嘅啫，屌你真係，即係飲大兩杯話飲大兩杯，細良同我講話，屌你阿土你嗰日無端爆嗰啲係咪堅？我梗係堅啦，不過我係飲大兩杯，係咪？就係、是、你喂咁我係事實嘛，你打俾我叫去 ICAC 報鳩周任權。咁係事實，咁我梗係講啦，大佬。咁你唔認，咁你話告鳩我，到今日為止我未收到一封律師信。 嗯， 係咪？你嚟啦。 係咯。 你啲 D 一百嘅 fans， 你問佢。係。send 咗信俾陶君豪未？如果你認為我講啲嘢唔啱嘅話， 同埋鼓勵翻你個嗰個叫咩啊？個關係。教主又唔係教主。 恩主。 聽節目都恩主捐錢嘅喎，唔係恩主。 大佬。 即係總之，你哋個偶像啦。即系你鼓励下佢告陶君衡， 系啦， 即系花生台个定义就系咁啫嘛，即系大家等紧食花生，冇错， 系嘛， 真系。 不过你告完我之后，我就继续你噶咯，我癫噶喎，屌！喂，曹总打断咗你头先讲咩？ 唔系啊，我就系话佢，因为阿大班佢最近佢自己就话啦， 曾蔭權咧就安慰佢，反而安慰佢、啊，就唔好內疚啦嗰樣嘢。 即係話佢有錯啦，仆街、 啊！你跣咗一鑊咧，我原諒咗你噶啦，因為咧阿神父同我講咧，即係原諒你最撚憎嘅人咁樣，咁啊釋懷咗啦，好開心啊！啲頭髮黑翻噶啦，好快。 你打我左邊面，我俾埋右邊面， 冇錯， 屌 啫，冇錯啊！即係因為佢令到佢更加痛苦啊嘛，咁樣可以。 唔係咁，佢咪爆出嚟咯？ 爆咗噶啦，等於。 唔关我事喎、 啊。如果唔系，使乜话你唔使内疚啫？ 唉，嗱，即系由唔系应该咁讲，佢有几个阶段嘅，由佢介绍啲大妈耍佢识，到即系揾阿黄楚标租个地方俾佢，包括埋嗰个咩何周礼做装修，到最后咧就揾陶君衡或者系长毛啲之后咧，就去 ICAC 报，屌你尾！即系神又系你，鬼又系你个捻样，屌、嗯、就系、是，喂我咁样先识穿佢啊仆街，即系呢个人先唔捻可靠啊仆街，系咪啊？ 好捻聪明添仲， 唔系佢好捻聪明，我一讲完之后，佢咪喺个 Facebook 里面写咯，我会俾律师信陶君衡啊， 嗯， 我等咗你两年， 喂，但系佢啲 等咗你两年， 但系啲听众就已经觉得吓威威噶咯， 系咪？ 唔使跟进噶，梗系啦， 咪问佢咯，屌真系，所以我话嗱， 我其实鼓励佢听众快， 你喺个 Facebook 度。屌鳩我嘅，我下一集再講鄭經翰，我最多加四節嘅啫，係、咪？有乜所謂啫？我哋呢啲又唔使錢。 嗱、呢啲就真係令到難做啊！又好想聽嘢，但係驚屌鳩你之後，哇！聽到啲真嘢好唔開心咁樣。你知啦，清朝嗰啲草民咧，皇帝死咗走出街喊趴喺個地喺度喊噶嘛。 嗯， 即係如果你 KO 咗佢咁點算啊？所以都唔好制啦，都唔好制，大家都。 唔係，我覺得彎笠翻最後一句。 唔係，應該咁講，即係作為一個教徒我都係一個教徒。當然你有一話話俾我聽，其實耶穌係唔存在嘅， 係好難接受。 耶穌所有嘅故事 原來都係外星人， 都係創造嘅。係，咁我都好撚難受。 係， 即係正如即係有啲所謂嘅 fans， 無論黃教徒嘅 fans 話俾你聽，黃毓民係一個契弟，鄭經翰係契弟中嘅契弟咧，佢哋好撚難受。唔係呢個我係認同嘅， 係。 但係我哋曾經讀過書嘅人，即係有啲科學 反省㗎嘛，應該。系咯，即系大家就欠缺咗反省嗰个精神咯。 咁你同个独即系支持一个独裁，即系冇捻分别咯、 啊。 你同支持习近平系冇捻分别咯。 支持毛泽东冇分别噶嘛？ 我觉得就其实成件事咧，其实好多即系网友咧就其实不乐见嘅，因为其实嗱，讲翻大局喺边度先。 其实嗱，而家你见到就系阿之峰哥同埋阿罗冠聪，其实佢嗰、那个起码我哋见到啦，即系佢而家俾咗保释出嚟嘅话，嗱，即系佢嗰单案咧，其实应该有啲曙光嘅。即系如果你自己系上诉，系完全冇机会嘅话咧，咁你都唔系咁轻易俾保释噶嘛，系咪？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而家上诉庭咧就话咗就驳回咗佢嗰个上诉申请噶啦。咁而家佢哋咧嗰个目标咧就系、是、其实系。向呢个终审法院嗰边就上诉， 唔系，所以你正讲呢个 point， 我觉得咧由上至下，即系我讲 D100， 系 你冇谂拉后腿啦，即系其实佢哋某程度上系受到成个国际舆论嘅压力， 嗯， 令到呢两个僆仔可以保释出嚟，同埋有机会上诉嘅。你估真系冇政治因素，净系法律嘅原因？ 系，梗唔系啦，点会？ 但系你而家就因为上唔上你嘅节目嗰度， 系 就一巴打落佢两蚊仔。 但 嗱，我冇话佢啱，即冇话佢 唔系佢啱唔啱？佢啱唔啱唔重要啊， 一唔关我事， 唔重要其实 系咪？喂，即使阿明爷第一日出嚟，我亲自叫啊，屌佢都唔捻嚟，我唔会公开屌鸠佢噶，佢唔捻嚟翻。 但系会唔会有目的咧？佢咁样做？嗱，我用嗱何志光走咁耐，我试下做何志光先。 即系点咧？咩目的？ 即系话咧，会唔会因为想令到佢哋即系出到嚟，连光环都冇埋嘅，揾咗条友做嘢，就令到佢冇埋光环？ 嗱， 呢咪就系鬼咯。 嗱，阿探长，我就唔揣测啦。 唔系你好中意听何志光， 好中意 先攞到佢嘅 logic 噶。 嗱，好中意， 我就即系最客观啦，就 你俾佢抽 大局嚟讲啦， 你俾佢袭击过。 其实大局喺边度咧？即系我希望大家网友都要认清一样嘢，就系其实大家希望佢上诉成功。 嗯， 如果上诉成功嘅话咧，即系就算减刑都好啊，你都希望佢减咗三，即系减到系三个月以内嘅事。如果你最后尾嘅判刑系减到三个月以内嘅话，嗱，呢一个对于即系呢个港岛区嘅补选咧，系有立竿见影嘅作用嘅。嗱，因为咁讲，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今次嘅上诉系成功嘅， 嗯， 我系成功争取到减刑嘅话咧，喂，咁起码咧，即系罗冠聪第一样嘢，罗冠聪同埋阿黄之锋第一样争取到嘅就系嚟紧呢五年，佢唔会俾人哋封杀到系即系再参选嘅机会都冇。 嗯， 而 你而家嚟緊呢一個311嘅補選，羅冠聰如果佢嗰個判刑，佢如果佢上訴嘅減刑係成功，係減到係三個月以內嘅話，佢即時就可以出翻嚟補選啦。 冇錯。 咁呢、這個，所以個大局嚟講咧， 結合你呢個何志剛理論加呢個曹家超理論，你咪所以由上到下啲一百嘅人，今日你屌鳩佢， 你做咗一件咩事咧？究竟 你係幫共產黨忙咯？ 冇錯。 嗱呢、這個我未必認同。 嗱唔係嗱， 我 講 緊你兩個全息同簡化。 嗱我講緊嗰個再深化啲啊，就係話如果我一個金主。我係共產黨嘅金主，我想呢條友永不超生，起碼呢四年出唔到嚟嘅。我揾邊個幫手最好呢？嗱，黃毓民就爛咗乜啦。咁你要揾邊個？唔通揾陶君衡？ 我唔會做呢啲嘢。 咪係咯，咩人會做啊？邊個人有記錄係做過呢啲嘢？甚至乎嗱，另外一方面再深化啲，羅冠聰入咗去踎之後，可能佢有啲監倉嘅傳聞講關於曾蔭權點解會坐監，佢驚咗佢都唔定噶，出到嚟直頭唔想避咗佢都唔定噶。即唔係冇可能㗎嘛呢啲即係佢都有思想㗎嘛即係我覺得而家成個社會單方面就講緊佢啊唔肯聽電話啊打個電話嚟都唔得啊但有冇人知道究竟其實監獄聽咗即係諗反思嗰啲咩事或者佢嗱突然即係一個人呢突然間一夜之間發現咗一樣嘢覺得自己係俾人困咗一段時間或者發覺自己即係幫緊咩人做嘢嘅時候呢、這個反應係好正常嘅我都試過呢咁嘅 moment 嘅其實。 唔係我就希望咧，即係其實即係俾個中局俾啲所謂自己有又好啊，我哋花生有又好啊，其實就認清大局喺邊咯。 唔係同埋有一樣嘢，即係唔可以即係訴諸權威嘅。 嗯， 即係唔係因為李永達、因為何俊仁或者因為鄭雨石、因為索羅 B、因為曹家超或者我講嘅嘢，你就係深信不疑。 冇錯， 即係你應該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佢、哋所講嘅嘢，佢有佢哋嘅觀點，佢、哋有佢嘅睇法。 嗯， 但係我哋唔係唔可以俾你挑戰嘅。 嗯， 因為我唔係神，我哋唔係神嚟噶嘛。 嗯， 點解佢講嗰句説話一定係啱咧？ 冇錯。 喂，如果你相信一個民主嘅社會，每一個人都係平等嘅，表達自己嘅意見嘅權利，咁我講嘅嘢，你可以講我係契弟，可以當我係垃圾。点解某一啲人讲嘅嘢好似成为教主？其实你背后都系支持一个封建主义，同埋支持一个独裁制度嘅人。嗱、呢下就系个危险所在。 冇错， 正如喺西方国家里面最好嘅一样嘢就系、是，今次我可以支持你行长，你屌下次我踢你走啊！大哥， 最危险 嘅 一样嘢、 就是，我对你冇感情噶，我利用你嘅啫，买嚟嘅啫。 咪就系咯，其实政客就系咁噶嘛，政客就系你，即系譬如你。你啲選嘅時候，你兑現翻你做嘅嘢，其他嗰啲嘢，你去到立法會裏面，你就投票或者提出議案，就冇噶啦。其實，但係咧，佢而家咧要求到咧，好似一個明星，哇！即係你個歌迷俱樂部，我捐咗幾多錢俾你，成日送禮物俾你，挑你嚟台慶，你都唔嚟出一出鏡咁樣。即係佢而家當咗呢個係一個娛樂嘅圈裏面，嗰啲係娛樂嘅人。喂，指住你班老坑民主啊，撲街啦，係咪先？咁樣即係你覺得？你撐緊咩？你知唔知啊？我見到大量人咧，屌我都係因為聽我台先撐你嘅，以後唔撚投你票啊！喂，屌原來因為聽我台而撐。 我第二個 point 叫嗰啲有反省下，鄭經翰又好，邊個都好啦，佢為咗香港民主曾經付出過咩代價？佢付出過乜嘢代價？ 咁、 喂，之峰哥你都見到佢衝入中公民廣場坐六啊九日。你可以話係冤獄。當你支持嗰個人，你當佢奉為神明嗰個人，付出過咩代價？ 喂，嗱，我就用 fans 嗰個嚟答你。 六四冇去，七一唔係好見影。 嗱， 自己喺電台節目裏面吹雞，自己唔撚去。 喂，同埋咧，我用翻個 fans 嘅答你啊，因為我見到 fans 真係咁答噶。佢為咗民主俾人斬喎，咁你覺得點？你點答先？ 你問阿詹培忠咩事咪知咯？ 你又有 我唔知喎、啊，真系呢啲 咪赌黑棋啊嘛！啲人讲话佢嗱，我唔信，我都唔知 咁邪恶。 你个卵样，赌输咗俾我，你唔卵还钱，赢嗰阵时候你又问我攞钱，我唔卵斩柒你。 咪真系噶， 啲人咁讲嘅 就我真系唔信啦，我真系唔信啦， 我当系言论自由啊。 边有咁邪恶噶？ 唔系，我都认为，即系如果你系相信系 边有冇人咁邪恶先？ 言论自由嘅话，大家系会舒服。 Okay. 即如果你附为奉嗰个为神灵嘅话，你梗系相信言论自由啦，系咪？唔通话自己私下输咗钱，唔谂俾钱人俾人斩咩？屌你！ 我 都唔信。 我聽嘅， 我真係 我只得一句啫，係嘛？ 唔係你咪 send 律師信俾我咯。認 真 嘅 大局，其實講真，如果你話嚟緊三一一嘅補選咧，大家都希望，即係你就算嗰個政治倫理又好，點樣都好啦，即係希望羅冠聰選翻呢個位啊，攞得翻呢個位啊， 一巴掛共產黨度啊嘛。 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 嗰啲咁嘅枝節嚟唔嚟嗰個台？算夠數啦！ 而家共產黨使錢好識使嘅， 你啦，謀論啦，你又 唔係唔係，即係我唔可以，我唔可以排除，我唔可以排除。 何志剛 fans 啊，今日我先知道原來係。喂，好啦，喂， 好啦，有夠 三十八分鐘啦，大佬。 喂，有啦，喂，有啦，網友啦， 交翻支麥俾阿阿龍啊，要 阿阿阿探長多啲上嚟嘅。 咁咪接埋第二次咯。 咁龍嚟咗啊嘛。 OK。 咁啊，即係有好多即係阿探長嘅 fans 都過嚟 say hi 啦，多謝多謝， 係嘛？咁啊，即係你都要即係俾面下啲即係聽眾嘅，佢話即係多啲上嚟， 噏兩句係 嘛？ 喂，我講咗好多句嘅咯，唔係即係總之，我覺得咧，即係聽花生台咧，就即係都唔好咩都信佢啊， 啱啊！ 即係因為其實個社會就係需要好多啲噏好多唔同可能性，你先可以思考件事先立體先有真相。 我係近呢年嚟咧，十次有九次咧，其實都係打天才波嘅，屌！所以我講嗰啲嘢咧，可能第日又唔係咁嘅意見嘅，你唔好信撚曬，大佬。 咁所以咧，即係我就係警告啲聽眾咧，即係有時即係你當食花生係一個態度， 嗯， 但係你每一個資訊，就甚至乎每一個好有政治魅力嘅人咧，你都有啲保留去思考下講嘢嘅內容啊嘛，冇錯啦。 消化，你應該係 challenge。 即係苦口婆心咗好耐㗎，但係咧都仲係俾人哋追擊嘅。 咁慘。 喂，我就踩上嚟教訓我。 咁樣 你喺大班度嚟，你小心講嘢啊！你千祈唔好講過頭嘅説話咁講。喂，即係當一件事要評論。 咁你下次都同佢講，大班跟陶家人揾食嘅啫。屌，唔係當日我讓個位俾佢，佢啲完全選唔撚到立法會。 我唔係，我答咗兩個字啫。我話簡直係笑話咯，呢啲係。 屌呢個世界，最後一句，家家有求。 嗯。 你欠我，我欠你。 嗯。 邊有計得得清？ 係。 同你計嘅啲人，其實就係最契弟嘅，我俾你聽。 嗯， 話咩邊個反骨啊嗰啲嘢，點都唔肯可信。 喂，其實嗱，我借少少時間咧， 仲你， 唔係少少，即係我要贊整案嘅，真係。 點啊？ 即係佢搞嗰個平台，令到嗰啲迷迷痴痴嘅聽眾都好過佢嗰班鐘擺效應咁樣跌咗去藍絲嗰邊。嗯、其實我覺得呢個貢獻咧，真係非常巨大嘅。 同意。 咁同埋佢開個網台咧，即係我呢啲咁嘅 nobody 咧，都突然間有十幾個 fans 咧話：哇，你想多啲嚟咧？即係覺得佢就唔係完全話係即係好細膩咁樣揀邊啲人嘅。咁但係出糧嗰樣又另外一個説話，因為當時當老漢推歌嗰陣時，好多人聽嘅時候咧，咁咧佢同我講：，金英俾少啲就得啦。我話唔得，即係同工同酬噶嘛，大家都係出咁多力。咁佢咧就咬住唔放，要俾少啲人嗰個金英嘅。即係咁呢個證明咧，佢都好公道嘅，作為一個生意人。咁咧就所以佢，我覺得呢樣我真係抵讚咯。 嗯， 即係佢俾好多機會啲 nobody 啊，啲素人開咪，即係因為咁樣令到多啲人識得嗰啲人。 明白。 即係呢樣我感激佢嘅，老實講。 唔包括我啊。 你梗係唔係啦？你唔同我啊，即係我講我啫嘛。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嗰啲聽眾成日話：，你邊度？ 所以我好欠佢噶。 啊，即係你唔係啲一班友係識你咁樣。 但係今次就又講多一句啦。 又嚟， 即係呢個真係今次又考驗咗啊！呢個歐軒啊，係嘛？歐軒因為佢之前話退黨，話想做呢個橋梁，係嘛？想搞大和解啊嘛。 哦。 咁正正就係 話，大班嚟喎呢啲 係。阿大班即係其實發老皮嗰人，阿歐軒就坐咗隔離嘅。 暗春咁。 暗春咁樣樣，跟住喂，我 send message 俾佢，喂。大佬，你唔係話之前話要想搞大和解咁，你想做橋梁咁啊？點解你嗰日唔出聲？跟住佢話咩？唉，邊有位俾我出聲啊？大佬，係嘛？屌你真係 咁又唔係咁講喎嗱，坐隔離嗰啲咧，我聽李慧玲同埋陳建文咧，我覺得陳建文我真係另眼相看喎。我以為佢係一個普通嘅學者啊，即係不食人間煙火，但係嗰日都好公道咁堅持住嗰兩個，佢因為放監好攰，佢唔係因為你好似你咁諗嘅咁樣，即係不停都即係講一啲比較公道嘅説話。但係當嗰啲聽眾就即刻話：屌你個仆街，都唔撚幫手攬埋一份嘅，即係佢哋會係咁諗，即係所以話咧，真係冇曬計嘅。 唔係就算佢唔係好似阿陳教授咁講，唔係好攰。也真係唔係好想上你嘅節目，咁又點咧？ 係咯，呢個 你睇翻個政治大局啊嘛， 呢個唔係公共性噶嘛，上你嘅節目，大佬。 你睇下个政治大局啊嘛，正如你头先用何志刚嗰个估计咁样，咁好卵大镬噶、啊。你因为一段咁卵少嘅事， 系啊， 将佢哋抹黑，将佢过往嘅功劳全部抹杀， 系啊， 无限上纲。 即系甚至乎，起码影响到萬几人先啦，系咪？咁萬幾人話唔投佢票喎，甚至乎唔投票喎，幾多人驚啊？諗下， 屌我係嗰兩個僆仔，唔撚好投咧，屌你真係！喂，我同你奉獻咗咁多，我犧牲咗咁多，因為一個咁嘅小動作， 嗯、 就算我當係自己錯， 因為阿叔你唔高興， 咁你咁搞鳩我，有冇搞錯啊？ 嗯， 我去你 D 100抗議喎，大佬，如果我係佢啊， 不過好撚遠啊，屌！ 咁啊係，蝕撚曬啲車費。 而家阿羅冠聰話咩喎？佢話即係持一個開放態度，可能可以喺考慮下其他平台嗰邊，即 係咁你揾佢啦，曹總 係嘛？咁你揾佢上嚟做嘉賓先。 咁我叫佢上九 九廿四先。屌你以為叫人咁，大佬佢揾食，我唔撚話揾食，我玩嘅咋，大佬呢度我唔係咁認真嘅，大佬。 係好啦，喂，咁啊， 好 啦， 哇，好長啊， 好 長 啊， 破紀錄啊，大軍法， 都係時候走啦， 四十五分鐘啊， 好， 好，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